各地各部门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办好民生实事，开创新局面，再创新业绩。请听报道。 吉林农业大学暑期开展了大学生志愿者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社会实践活动，组建75支校级重点团队和333支院级重点团队，走进乡村企业、红色教育基地，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增强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高强： 发挥农林院校科教优势，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总资源保育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全程智能化等方面进行源头攻关，发挥我们校的科研优势，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河北省衡水市通过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把活水引到了群众的田间地头。衡水市水利局副局长梁开亮介绍，河湖连通工程让近100万人受益，降低农民灌溉成本8000多万元。 我市完成以吊水总量8.48亿立方米，就是对华北大漏斗的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的基层党组织立足为群众办实事，把会议室搬到屋场、田间地头等村民聚集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和干部共同商量问题。宜春市袁州区三阳镇党委书记潘少峰： 把收集的问题采取台账管理的方式逐一消耗解决，让这个广大的群众啊，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困难呢有人帮，问题呢有人管，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国高校紧紧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突出思想引领，夯实党建基础，强化思政实效。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今年南昌航空大学测试与光电工程学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学院党支部书记罗宁宁告诉记者，支部共有25名党员，班子成员都是博士和业务能手。他们在教师引进、教材选用、教师考核等基层工作当中把好了政治关，富有成效地促进了学科建设水平。 把党员老师安排在每一个小模块，每一个模块他一定要有核心的老师在起作用，通过他的协调、他的促进，把整个还有非党员老师的积极性都带动起来。 教育部还实施了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推进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质量创优，培育创建全国党建示范高校20所，标杆院系199个，样板支部1655个。高校安身立命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不少高校善用大思政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航空航天概论这门通识课搬到了学校的航空航天博物馆，授课教师从1958年研制成功的新中国第一架轻型客机，讲到北航大一学生打破世界纪录研制出的冯如三号无人机，在专业课中精准投放北航故事、中国故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杨超介绍： 我们希望培养是具有这种空天报国情怀的这个人才，首先我们自己老师要有这个理想，通过这个门课程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对学生来说呢，他的收获就更大一点， 引导师生传承红色基因，筑牢理想信念。各地高校从百年党史当中汲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丰厚滋养。在中国戏曲学院，老师们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戏剧所反映的家国情怀相结合，给同学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思政课。中国戏曲学院学生邹学成： 老师们在讲述理论的同时，会用戏曲表演的方式给我们演绎戏曲故事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在欣赏戏曲艺术的过程中感受家国情怀。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交通化思与德泽布四方，采制总台记者郭鹏、李凡，河南台记者刘佳。 早上5:30，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对面的一棵抛桐树下，魏善民老人慢慢地挥着扫帚，把落叶归拢在一起。 魏善民清楚地记得这颗兰考人口中的焦桐栽下的时刻。 这是1963年3月15号， 这是1963年3月15号下午5点栽的，58年了，现在长得三个人都抱不过来。我看到这焦桐树，就觉得焦书记在我身边。 焦书记给我身边呢， 加把劲儿啊！ 首长， 先生， 哎， 是啊， 这风沙年 年。当年的兰考县风沙、内涝等问题突出，时任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觉得，想拔掉兰考的穷根，就得先稳住这漫天的风沙。 焦书记啊，这治风沙啊，就得多种炮筒，它压风挡沙，用场也大。 在向群众寻求到治沙之法后，全县149个生产大队，焦裕禄跑了120多个，发动大家广泛栽植抛桐，抛桐锁住了风沙，焦裕禄也永远留在了兰考。 他是全心全意， 他就是全心全意光考虑老百姓，都没有考虑他自己。兰考县现有抛桐20万亩了，他制家具、做乐器出国，成兰考的产业了。 成兰考的产业了。 从一棵树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种精神，依托抛桐资源优势的兰考县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300多家民族乐器厂年产销75万台，年产值达20亿元。全国民族乐器行业90%以上的音板都取自这里。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兰考县民族乐器行业协会会长汤二法： 现在还要更进一步的研发，把兰考炮筒打造是最高品牌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打造第一，不打造品牌，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焦书记。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25集《白山黑水的记忆》和第26集《为真理而斗争》。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正式公布，蓝图已绘就，重在抓落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过程中，浦东新区正按照引领区意见的要求，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王义群、沙建伟、周红报道。 2019年7月，浦东新区在政教分离改革基础上首创一业一政改革。如今，改革从自主试点上升为国家级改革，25项国家级事权委托浦东受理发证，31个试点行业全部落地。为贯彻引领区意见中提出的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新要求，浦东正在谋划将一业一政的系统集成理念推广至更多领域。浦东新区区委办副主任肖林： 把一业一政向个人事项办理、向工程建设、向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呢进一步拓展，把我们这个系统集成的理念能够在更大的领域发挥改革的效应。 引领区意见提出，浦东要加快同长三角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未来，浦东新区将打造高标准、一体化、全融合的世界级一流综合交通枢纽典范，构建亚太门户机场，打造轨道上的浦东，建设全球一流的集装箱枢纽港，努力构建10、20、30综合交通出行网络，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下好先手棋，做好强支撑。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张荣： 10呢，主要是指呢我们的重点区域10分钟内能够上到我们高快速路。20呢，主要是使这些重点区域之间的两两互通在20分钟。那么30呢，我们是提了一个各个镇30分钟能够到达我们主要的交通枢纽。 引领区意见明确，浦东要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未来，上海期货交易所将打造场内外聚合、线上线下融合、期货现货结合、商品金融联合的综合化、国际化的一流衍生品服务平台。上海期货与衍生品研究院院长毕鹏： 我们将致力于探索建立场内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结合意见国际油气交易和定价中心的建设，做好相关品种的布局和研发工作。 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是浦东新区的另一个战略定位。引领区意见提出，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上海旅游品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上海市浦东新区正按照引领区意见，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不断奋进。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 我们将加强改革联动、创新联动、发展联动，更好地发挥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经济带、服务全国发展中的引领赋能作用，全力以赴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连日来，各地压实责任，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牢牢守住疫情防线。请听报道。 目前，扬州疫情较前几日已有好转，全员核酸筛查发现的阳性感染人数呈下降趋势。扬州市15号在主城区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中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目标人群127万。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疫情的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不能放松防疫措施，需要坚决贯彻早前密接人员的要求，做到应格尽格，社区内要严格执行管控措施。 从9月1号起，南京市中小学启动网课教学，大学可安排线上教学。对于高校学生普遍关心的返校问题，南京市规定，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已满14天未满21天的人员，到了南京将会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居家健康监测，直至满21天为止。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中小学开学问题，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戴兴海回应说： 在我市全域均转为低风险，满21天后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具体安排会提前3天向社会公布。 携带身份证扫二维码。 郑州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已于15号9点启动，预计17号完成采样，18号完成检测。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龙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主任胡秋菊： 针对行动不便的人群，例如老年人、残疾人、长期卧床的病人，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入户上门进行核酸采样工作。 河南商丘市15号发布通报说，因确诊病例尹某及其家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报告其实际行程，致使疫情防控措施没能及时跟进，导致商丘市疫情出现反弹。对此，商丘市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新疆阿拉山口市昨天新增3例无症状感染者。据介绍，三人14日内无出境出疆时，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时，当地已组成7支流调队伍，对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溯源工作。目前，密接者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阿拉山口市对所有公共区域开展了消杀工作，还强化了对边境口岸全流程防疫管理，对所有进口货物进行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24例，江苏18例，河南5例，湖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9例，其中本土7例，都在河南。截至8月1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22例。截至8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5,383,009剂次。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就日方涉靖国神社错误行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8月1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香火钱。 前首相安倍晋三、几个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当天或几天前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八月十五日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纪念日。76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性时刻值得国际社会永远铭记。华春莹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华春莹说，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复兴号高寒动车组在牡丹江至佳木斯高铁线昨天成功试跑，为下一步全线安全运行实验和开通运行奠定基础。牡佳高铁经过区域，冬季极端气温可达-35度左右，是我国最东端的高寒高铁。 连接福建浦城和广东梅州的浦梅铁路福建建宁至灌寨山段昨天正式进入动态验收阶段，预计该条铁路将于9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残运会暨第8届特奥会将分别于9月15号和10月22号在陕西西安开幕。首站火炬传递活动今天在西安举行。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6国参赛队昨天已全部入驻新疆库尔勒赛区，并在8月下旬围绕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和安全环境等赛事展开角逐。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局势出现重大变化。塔利班1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已下令其武装部队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已控制喀布尔的11个区域。塔利班在声明中表示，虽然在当天早些时候曾承诺不以军事手段夺取喀布尔，但鉴于目前阿富汗各行政部门已丧失其职能，安全部队也已四散而去，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市区以保障民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目前不少民众试图离开喀布尔，还有罪犯趁着混乱局面进行抢劫。此前，阿富汗总统加尼在总统府会见了塔利班代表，就和平交接权力进行谈判。据媒体报道，塔利班将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阿富汗前内政部长、前驻德国大使贾拉利将被任命为过渡政府首脑。随后，加尼同意辞职。加尼随后通过社交网站证实，他为了避免发生流血冲突，选择离开阿富汗。在加尼离开后，塔利班武装分子控制总统府，并发布消息称，塔利班将对与西方国家政府和军队合作的阿富汗人实施大赦。他们同时表示，塔利班领导层返回喀布尔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联合国安理会15号决定，将在16号上午就阿富汗局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表示，美驻阿富汗使馆人员现已转移至喀布尔机场以确保安全。他表示，阿政府军已无力保卫国家，这一局面确实比美方预期的要快。美军15号动用多架次直升机从驻阿使馆撤离人员，其使馆院内当天升起汩汩浓烟，